积累一生的财富。新华保险，关爱人生每一天。 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照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本周四是3月15号，是一年一度的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在本周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将着重的为大家关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一些案件。在今天、明天、后天连续3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都将跟大家说一涉及到购车、修车的一些纠纷。现在大家出行，汽车是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而购买汽车也是很多家庭消费支出的大头，随之而来的便是很多朋友在买车修车的过程当中遭遇的种种烦扰和麻烦。在买车修车的时候，车主很可能对汽车相关的信息缺乏了解，对汽车的知识也并不是特别的熟悉，而 4S 店也没有严格的遵循规范制度来进行操作，由此导致的就是后期纠纷呢很多，双方都苦不堪言。我们在今天和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一说买车修车麻烦多，车主避险应谨慎。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上地法庭的徐星星法官。徐法官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好。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徐法官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车的这样的案件哈。一提到这个车呀，现在呢很多朋友家里都有私家车哈，那么车成为了我们大家出行的时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但是不管是在买车、给车做保养，包括车出了问题修车的过程当中啊，可能遇到一些种种问题。很多人都说哎呀 ,4S 店很坑人啊，当然这也是一些人的一些说法哈。那么有些朋友可能会认为在修车的过程当中自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甚至有人说是陷阱密布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讲一讲我们在买车修车的时候又可能会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麻烦，又有哪些地方需要车主们和准车主们需要格外的留神。我们今天通过几起案件跟大家来讲一讲。那您呢，先把第一个案子跟大家说一说。 张先生于2015年9月25日在某 4S 店维修他的汽车，然后与 4S 店签订了一个维修服务委托书，然后委托 4S 店对他的现代牌汽车进行维修并更换发动机。 他换发动机呀？ 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 对，没错。那看来这个车连发动机都坏了，这问题比较大。 然后呢，10月29日 4S 店就安装发动机并且维修完毕，当时呢这个维修费用是共计23,835元1.8元。张先生呢当日就将车提走了，但是并未结账。 为什么没结账？ 这个呢是 4S 店的说法，说的是他们员工可能也存在一定的管理疏漏，所以就在张先生没有交钱便把车给提走了。所以他现在呢也是经过多次催要，张先生都未支付修车款，所以他现在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张先生支付车辆维修费，并且支付这个逾期付款的利息。 啊，这起案件原告 4S 店是原告。 是这样的。 张先生有没有解释说自己当时为什么就把车开走了而没有付钱呢？ 对，张先生也是直喊冤，因为他认为就是在修车的过程当中，他也一直与 4S 店的业务员进行沟通，当时呢业务员跟他说可以给他一部分优惠，最终可以以15000元的价格来就是完成修车，所以呢张先生当时沟通完毕之后就将15000块钱交给了业务员将车开走了，所以他认为他已经把车已经将相应的交维修车款已经交付给了 4S 店，所以他是不同意 4S 店的诉讼请求的。 哦，那张先生有没有说当时他把15000交给业务员，他是通过现金的方式呢还是刷卡的方式呢？ 4S 店又有没有开票呢？又有没有通过 4S 店的财务部门呢？他到底当时是怎么给的，怎么结的，有没有收据发票呢？ 张先生当时在法庭上声称的是给的15000块钱的现金，然后业务员也没有给他开具任何的发票和其他的清单，他便直接将车开走了。 4S 店听到张先生这个说法， 4S 店又怎么说呢？ 4S 店认为他们的员工都是经过专业的培训，也肯定都是严格的按照规章的制度来进行操作的，就是不可能会出现张先生说的这样的情况。按照 4S 店提车的规程，应当是张先生先拿着他的修车清单去会计处进行结算，然后会计给他进行结算并且开票，然后他再拿着这个票去领取提车单，然后再凭着相应的提车单去找业务员提车。但是据张先生所述，就是根本没有这样一系列规范的流程。张先生直接就是把钱给了李某，就是这个业务员 、 对，然后就直接将车开走了。 哦，那在庭审的时候把这个李某找来问问不就得了吗？ 对，李某当时也是出庭作证了，但是他声称自己并没有收张先生的这15000块钱。但是因为李某与案件也是有一定的利害关系的， 他是 4S 店的员工嘛， 是这样的，然后他也是张某声称的将这个金额交付给的对象，所以我们对他的证人证言是不予认可的。 那这样的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说各的理，怎么来判断谁说的是真的呢？ 这个就是关系着举证责任的分配。那么现在 4S 店起诉张先生，认为他没有就是支付相应的修车款。张先生 4S 店提供了维修委托服务合同，并且对他的那个流程予以了一定的陈述，也是具有一定的规章制度性的。然后张先生认为他把钱给了 4S 店，但是其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那么根据这个举证责任的分配，他应当承担就是相应的举证责任不能的后果。所以最后法院也是判令就是张先生给付相应的修车款。但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4S 店也是存在着管理疏漏，因为就是存在着客户没有交钱便直接将车开走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他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最后法院就是并没有判决张先生给付逾期付款的利息，只是给予了相应的那个修车款。 就是修车款那23000多块钱张先生要给。那如果张先生说的是真的的话，那他岂不是多掏出来不少钱吗？ 对，确实会有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案子最后判决出来之后，张先生虽然直喊冤，但是也没有上诉，然后这个案子现在已经生效了。他表示确实他还是坚持声称已经将钱给了 4S 店的业务员。他表示也可能会采取其他的手段，比如说像派出所报案这种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现在确实可能存在 4S 店的业务员私自的就是收下了这笔钱， 对， 但是他 也并不是代表 4S 店收的、嗯，这也损害了张先生的权益，他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法律手段再维护自己的权益。 嗯，就是说如果假设张先生说的是真的，那么这15000多块钱很可能是业务员自己拿了。 对。 是吧？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对，确实有这样的可能性、嗯、但是在民事案件当中，因为证据的盖然性，我们只能按照举证责任的分配来就是高度的还原事实，但不可能全部的还原案件事实。嗯， 那么我也去 4S 店修过车，他不管是修车保养的流程也是清楚的，因为你在修车的时候其实你的钥匙是交到 4S 店的， 是这样、 啊、如果你不结账， 对， 你是拿不到车钥匙的，你的车是开不走的。那么在这个案子里面，张先生居然能够在 4S 店并没有收到钱的情况之下把自己的车开走了，也就是他拿到钥匙了。 对对， 就像您所说的，这里面 4S 店肯定在管理上是存在疏漏存在问题的。 是，所以 4S 店、嗯，也应该就是加强员工的行为规范管理。 那这起案件能够说明什么问题，咱们也跟大家分析一下。 通过这起案件主要是想向大家提个醒儿，就是平时比如说买车修车的时候，还是应该严格的遵守就是 4S 店或者是销售店的一些规章制度。 嗯， 从送车、消费、验车、提车整个流程都应该按照规范来进行，就是不要贪图小便宜或者是图省事儿，就是直接跟业务员呀或者是其他的那些人员有一些什么私相授受的那些承诺，轻易相信这些承诺。嗯，以免以后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即便是车主和 4S 店的员工有其他私下接触的情况，尤其是资金交易往来，都应当留存证据，保留痕迹。 嗯， 以便日后发生纠纷可以及时举证维护权益。 嗯， 比如说本案中的被告称已经将修理费交至 4S 店员工，但是就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可以来证明。所以说车主在 4S 店进行维修时都应当妥善保存 4S 店发放的任何维修清单、交费凭证、验车确认单、提车单等一切书面的证据。 这个也需要提醒车主们注意哈，就如果说涉及到金钱往来的话啊，千万不要把这个钱直接交给某一个人。那么该走什么手续走什么手续，该开发票开发票，该开收据开收据。 扑朔迷离的案件， 次是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的情景， 我这就往那推倒的上挖着，我来撞了就擦一刀又砍了几刀。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第二个案件主要是关于汽车就是三包的一个期限，这个就是在汽车方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相关的信息。2013年4月1号丁宇是在某汽车销售公司购买了汽车，他提车的时间是2013年4月7号。 嗯， 然后购买该车之后呢，丁女士是并未对车进行任何的改动或者装饰，一直正常使用，并且按照里程在 4S 店进行保养。 这个他在保养的那个 4S 店是他买车的那个地方吗？ 这个并不是他买车的地方， 是另一个地方 是吧？ 后来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这个车呢，在15年11月8号就出现了变速箱故障，并予以更换。然后16年3月26号又是出现了严重的发动机故障，导致更换发动机。 火啊，这个变速箱发动机都换了，这车看来这个质量堪忧啊。 对，现在 这么两个核心的部件都能出问题，而且还要更换。 当时丁女士修理的各种修理费也是共计84900 69多块钱。 哦，这个钱是发动机变速箱加一块的呢，还是就是发动机的呢？ 一共的修理费用。 哦哦哦，因为您刚才说两个都换了，那84000多是一共的。 是一共的修理费用。 我想如果作为一个车主，自己的车连发动机变速箱都坏了，那么他肯定觉得这车有质量有问题。 丁女士也是就是很苦恼，然后他认为车辆就是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销售公司跟 4S 店应予以保修，然后他认为根据汽车的三包规定，家用汽车包修期限应当不低于3年或者是60000公里。就是在这个包修期内，汽车出现故障应该由修理者免费修理。他认为他这两次的质量问题均未超过包修期。同时呢，该汽车品牌在其产品手册中也是公开承诺其包修期无行驶里程的限制。 产品手册里面有这个说法是吧？ 对，就是据丁女士声称是这样。然后现在丁女士就是起诉销售公司跟 4S 店，要求其返还汽车修理费用。 他为什么要把卖他车的和给他修车的这两家都给告了呢？ 这个是当事人的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他认为就是汽车有严重的质量问题，然后 4S 店也经过了修理，就是他单方的认为就是跟这些公司都有关系，然后这在起诉的时候也是他的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 所以他呢就把这两个一块就给告了， 是 吧？ 是这样。 那作为这个汽车销售企业和这个汽车的这个给汽车提供售后服务的这个 4S 店，他们两家对于丁女士这个意见他们又是怎么看呢？ 被告的答辩意见主要是认为就是汽车三包规定是在2013年10月1号之后才施行的，但是丁女士购买汽车的时间就是早于这个，是在13年4月份。所以就是汽车的这个三包管理规定并没有特别规定是溯及既往的，所以这个三包规定应当是不适用于本案。所以还是应当按照就是当时发送给丁女士的这个手册，这个用户修理手册上面是这样规定的，车辆的保修期从新车交付至第一位零售客户的日期起开始计算，向后延续2年，不限里程数。保养和保修手册当中规定的是2年，就是跟这个三包规定是有一定的冲突的。但是因为三包规定是在这之后才开始施行并且生效的，所以应当不适用于本案。所以最后法院也是就是驳回了丁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哦，是这样哈。 对， 那也就是说法院就认为汽车的这样的一个三包的规定应该从它正式生效的那一天起往后，那购买的车辆都适用于新的规定。 对对对，是这样。 那也就是说丁女士这个钱她得自己掏咯。 她如果是有其他的保险就是可以走保险。 关键这个汽车换发动机啊，换变速箱啊，这个真的是不是一件小事儿。 对。 那这里面又能够说明什么问题呢？ 这起案子主要是告诉大家，就是车主在买车呀或者是修车的时候，应该就是注意阅读 4S 店发放的就是关乎车主重大权益的文件和告知。以免就是不及时行使自身的权利而丧失利益，尤其是对其中涉及什么收费提车的关键事项，如果有疑问和不同意见，可以及时的向 4S 店或者是就是经销商进行询问，或者是向相关的部门进行咨询投诉，以防正当的权益受到损害。然后在咱们这个案子当中就是有一个保养和保修的手册。 对，每一辆车都有。 对，但是丁女士她就是并没有注意阅读这份手册。然后也是出现了相关的理解偏差。 其实啊，这个每一辆车的保养保修手册都挺厚的一大本。 对对 啊， 有些消费者可能就没有耐心阅读，或者说觉得跟自己 就是关系不是特别重大。 或者说呢，他可能遇到问题了才会偶尔去翻一翻。 是这样、 平时没什么事就可能就搁着了。但是这种家用汽车产品的这种三包规定啊，的确它是规定了这个保修期限不低于三年，或者行驶里程不低于6万公里，是吧？ 那对，是这样。 比如说在汽车保养保修手册或是相关的产品手册当中所规定的这个里程和这个年限，和咱们国家这个汽车三包的规定当中的年限会有出入的话，那么到底按照哪个来算呢？ 就是这个汽车三包规定是13年10月1号之后开始实行并生效的。那么在它生效之后，如果还是有就是汽车的保养和保修手册就是跟它规定的冲突，比如说比它的那个保修期要短，或者是里程要 短， 这样就是肯定是侵犯了消费者的重大权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保修手册肯定是无效的，肯定是应当从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出发，还是按照三包规定，因为它并不能以它单方面的解释或者是文件来限制消费者的权益。 那如果比这个三包规定的长，那没问题。 对，如果长的话，那肯定是双方意思自治，他愿意为他进行这相应的服务和修理，那肯定是就是没有关系的。 对，所以说三包规定当中说了，说是不低于三年或者行驶里程6万公里， 对对， 也就是说高了没事儿。 对对， 是吧？这点也能看出是对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哈。但丁女士的确买车的时候，她是这个在新的汽车三包规定她实施之前。那么关于这种溯及既往这个问题啊，是不是她只要这个行政法规啊或者部门规章也好，她没有提到这一点都不溯及既往呢？还是说只要没提就溯及既往，提到了就不溯及既往？他这个到底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呢？ 这个得分不同的法律，比如说刑法，它在这上面就有一个原则是，就是 从旧兼从轻。 对对，它会有一个这样的规定，但是一般其他的法律，就是在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肯定都是就是不溯及既往的，因为之前的事情肯定都按之前的法律，如果说都溯及既往，那么就出现了一个社会的不稳定性。就是对我一旦法律更新了，之前的所有的东西双方的约定都得变，那这样肯定是就是不利于社会稳定发展的，所以在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肯定都是不溯及既往的。 而且呢，如果一旦溯及既往的话，甚至可能会出现法条相冲突的情况。 对对， 是吧？ 对 啊，所以说呢，这是不溯及既往的。好，这是第二起案件涉及到汽车三包规定的。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涉及到买车修车的纠纷还有怎样的情况，我们将会在明天的金版拍案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介绍，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金版拍案，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